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2009年12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易卜生的名著《培尔金特》。这部话剧的主演，一位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孙海英，另外这位就是他的妻子吕丽萍。说起吕丽萍，她可是大家很熟悉的演员了，曾经出演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视作品。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刚才的这个开篇，相信大家一听也就明了了。咱们今儿啊，要跟您来聊一聊著名影星吕丽萍。吕丽萍和孙海英是通过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而相知相识的。当初导演在跟吕丽萍谈这出戏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扮演这男主人公的叫孙海英，说是去年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啊，虽然听导演这么说啊，吕丽萍也觉得这演员一定是演技不错，但是依然对孙海英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也没好意思再多问什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听一段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这个片段，听完了接着跟您说一说吕丽萍和孙海英的故事。吕丽萍扮演的楚晴让儿子去参加高考，结果让丈夫石光荣给撞见了。 急着上哪儿去？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这是我家，我不回来。 你不是说20多天了吗？ 20多天，我事儿办完了就回来了吧？啊，来，拿着，这是你的。 我还在考试。 你给我站住！考什么试啊？ 赶紧走！ 回来！你敢出这个家门，你就不是我石光荣的儿子。进来！ 你是党员吗？你整个一个军阀！ 正因为我是党员，我的职责告诉我这样做是对。 你把党章打开，哪条哪一款写着我儿子只能当兵不能考大学？ 我心里写着。 那你心里就不能写点别的？你写的除了部队当兵就是部队当兵，你还能不能写别的呀？我怎么瞎了眼的嫁给你这么一个人，既害了我自己又害孩子。 你说什么？你说猪狗我都不会言声，你说部队害了孩子，你小心我揍你。 你揍啊！ 你再敢说一句我就揍你。 我穿的也是军装，部队把我抚养成人，我感谢部队，我感谢组织，就是枪架到我脑袋上我也不会说一个铺子。石广龙，你听清楚了，是你把我和儿子害了。 怎么当兵就害了他？啊！当兵有什么不好？当兵就害了他！啊！当兵怎么比上大学还低贱吗？ 你别胡搅蛮缠！当兵是你的心愿，儿子想考大学，怎么了？ 谁的心愿？ 他的经验是什么啊？他的经验是什么？他生在部队，他是军人的后代。怎么了？他一落地就得懂得流血牺牲，就得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 他凭什么听你的指挥、啊、 我是他爹，我是参谋。 石冠龙同志， 我是上尉， 可是我是他妈，怎么着？ 你妈爸，你别吵了。啊，这么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我决定去当兵了。 儿子，你怎么那么窝囊啊你？ 这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这个片段。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让吕丽萍全方位地了解了孙海英。当吕丽萍来到剧组的时候，已经开拍了很多天了。一开始吕丽萍拍的都是些个过场戏，闲下来的时候呢，她就会在那看孙海英表演。结果这一看把吕丽萍给震了，因为她看到孙海英拍起戏来根本感觉不到任何表演的痕迹。当时吕丽萍就觉得自己和孙海英在表演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得努力向孙海英学习啊。吕丽萍曾经表示过，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最后一集楚琴倾诉心声的那场。楚琴和石光荣一辈子都在吵来吵去，就在老伴被抢救的时候，楚琴却突然觉得如果没有了石光荣，他肯定也活不下去。这让吕丽萍觉得石光荣夫妇就很像他的父母。吕丽萍的父母也会时不时的拌嘴吵架，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的那种伤痛是吕丽萍永远忘不了。他觉得是爱的力量在激励着他演好楚琴这个角色。2009年，孙海英和吕丽萍凭借着这部电视剧获得了中国飓风上最佳荧屏英雄情侣的称号，而且绝对是名副其实啊。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下《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楚琴吐露心声的这一段。 我不会哭你的，石光荣，你这个逃兵，一个懦夫，你的英雄劲儿哪儿去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怎么能死在我前头呢？太不像话了。我自从嫁给你，你没完没了的惩罚我，到了了你用死来惩罚我，我哪辈子欠你的呀？你别在那装样了啊，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骂你了，我就不跟你吵了，没门儿。你怎么不言语？你怎么不跟我吵了？你别在那给我装瞎好吗？不行，你说好了咱们俩白头到老，你真的不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你不是。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以前是太糊涂，没有照顾好你，可是我真的想改。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俩生活37年了，每次你离开我都觉得你会回来，从没想过你会撒手不管我。世界上没有什么你战胜不了的。打仗那会儿，你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没事儿。你记得吗？你饿着肚子趴在冰天雪地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宿，枪声一响，你照样冲到阵地上。你那英雄劲哪儿去了？你可别撇下我。Oh, my God. 得吗？37年前，你紧紧地抱着我，快把我给捏碎了。我贴着你的胸口，听着你的胸膛里像敲大鼓一样的心跳啊。他现在不跳了，你不愿意跟我吵了，你要是不在，我有什么意思啊？石光荣，你不会这么狠心吧？你这个逃兵，你这个懦夫。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特别不是东西的人，他叫石光荣，骑着一个破马，挎着一个破枪，满脸胡子拉碴，像一个胡子。他抢走了一个傻丫头，他就是楚青。你说他怎么就嫁给他了？从此他就没离开我的，一辈子没有离开。没有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演员吕丽萍。吕丽萍认为自己曾经被一些角色征服过，怎么说呢？比方说像《围城》当中的孙柔嘉，一开始吕丽萍没想到她能有机会扮演孙柔嘉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导演黄蜀芹对她的信任，使得吕丽萍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信心，同时也下了一番苦功，用心地研究和分析了孙柔嘉这个人物，恰到好处地演活了孙柔嘉这个人物。这部电视剧虽然是吕丽萍拍摄的第二部电视剧，但正是这部《围城》让观众记住了吕丽萍这个名字。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电视剧《围城》的片段。方鸿渐在学校里看到了孙柔嘉。 哎，孙小姐，你好。 方先生，我刚从政治系出来，他们正在开座谈会，满屋子的烟。 政治家开会当然是乌烟瘴气的。怎么样，去赵先生那里了吗？ 我今天来是特地谢方先生和赵先生的，学校把差旅费已经补给我了。 这是赵先生办的，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是你提醒赵先生的。 我？ 啊，你忘了在船上你和赵先生。 在船上？啊，他们随便怎么说，我们不管他。 这里怎么还有外国人啊？ 哦，你不知道，这是历史系主任韩先生的太太，有人说她是白俄，也有人说她是犹太人，她丈夫说她是美国人。韩先生特希望他在外语系当教授，可是刘先生不答应，韩先生就闹着辞职，结果被高校长劝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屋里范小姐告诉我的，她是女生指导。这个学校啊，像个大家庭，什么事儿都瞒不住。现在好了，刘先生的妹妹听说是历史系毕业的，可以在韩先生手下教书。结果韩太太可以到外文系去当教授，韩刘之争就讲和了。 这么明争暗斗的，倒不如直接进入官场爽去。 在电视剧《围城》之后，吕丽萍又接拍了那部让全国观众熟悉她的编辑部的故事。其实直到今天，李东宝和葛玲这俩人物在观众的心中还是一对经典的荧幕搭档，很多人提起这两个人来，马上就会联想起他们俩在电视剧当中的那个欢喜冤家的这种诸多经典的台词啊，经典的故事。刚演完编辑部的故事那会儿，所有的观众全都不知道她叫吕丽萍了，而全都管她叫葛玲。凭借这个角色，吕丽萍在1992年获得了中国电视飞天奖的最佳女演员奖。下面呢，咱们来听一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晚上办公室里就剩下了葛玲和李东宝，于是李东宝开始催促葛玲。 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干完明儿再说。 明天还有明天的一大堆的事儿呢，今天不管怎么说都得干完。 也是，哪天没一屁股事儿，早完早了。不过咱有言在先啊，8点以后灯火管制，办公室改暗房。 那我怎么办？ 你完不完，我就不管了啊。8点以后就关灯。现在还差5分钟，就差你的效率了啊。 不行，10点以后。 现在还差4分43秒，39秒，38秒，37秒，36秒。 OK， 我说了，是我数还是你数啊？你怎么那么捣乱啊？ 你数。真的，我跟你说，我这堆了一堆卷没放了，不能再拖了，求你快点。 哎呦，你催，我慢，我是你嫌我慢，行，来，你来弄吧。 哎， 本来说好了一人一期的版面，我现在弄2期了啊，饶着帮着你麻不说哄着点，还弄得像我欠你什么似的。几度夕阳红，我一集可没落，我今天忍着没看。冲你这样，我真是犯不着。 哎， 反正过几天就发稿，你看着办吧。你 至于吗？都为了工作，不会好好说吗？ 你看人何慕天怎么做人，哼，好好向人学习。哎，这电视怎么回事儿？怎么这色儿？来，帮我调调来。 来自大树，来自我们的。 哎呦，别去了！哎，别去了。他我就是为躲台湾片子这口国语，我才跑这来放照片的。我妈跟你一样，一集不落，回回看。回回哭得跟泪人似的不说吧，还学得嗲唧唧的。嘿，一见我爸长吁短叹，说我的命好苦好苦啊，我给你们爷儿几个做饭好累好累啊，说得我爸直犯愣。 你懂什么呀，台湾人拍片啊就是情真意切。 得了吧，我顶瞧不上他们那磨磨唧唧假仁假义的劲儿。50多岁人吧，愣透着这个情窦初开，拐走人王明远的媳妇不说，还惦记人女儿，一往情深的挤得人家妻离子散。 哎，我说你懂不懂啊，王家的女儿就是何慕天和李梦竹的私生子，私生子亲骨肉，知道吗？等你看明白了再说行吗？ 哦，是这么回事。 嗯， 我说怎么李梦竹透着有点轻浮呢，这回明白了。 哎呦， 感情他打小也是失足青年，这台湾片净这些东西，你说你看着他能学着他们做人吗？咱们虽然是一国吧，就是两制，他们所宣扬的也许正是咱们所批判的。别看了啊，危险容易中毒。 哎，你干嘛？你干嘛？ 哎呀， 我中什么毒了？ 哎呀，你现在就已经中毒了，搁着工作不干啊，还就是看他，不正中人家下怀吗？我不催你了啊，10点就10点啊，帮人帮到底，行吗？这茶正咽。 嗯。 哎呀，瞧上台湾那小业主了，没戏。还是想想眼前的，啊，身边的够得着的。 几点了？我都饿了。 没关系，我给你买夜宵去。还要什么？ 哎，你早这么体贴入微啊，这点活我早干完了。 嗯，你钱呢？钱搁哪儿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哎，我有啊，你踏踏实实在这写啊。 听完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跟您聊一聊。如果现在让你说出一个吕丽萍扮演的经典的角色，恐怕很多人还都会说是那个葛玲。曾经也有人问过吕丽萍，想听一听她是怎么评价葛玲这个人的。没想到吕丽萍给出了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吕丽萍说，她不喜欢葛玲，因为葛玲让人感觉伶牙俐齿，很难靠近和接触。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吕丽萍。吕丽萍的一句话算是概括出了葛玲的特点。在电视剧里，葛玲和每一位同事几乎都发生过争执，比方说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这一段，葛玲来到了李东宝家探讨杂志改版问题。 你说要想把刊物办得吸引人，首先就得重新设定栏目。 对， 而且得围绕着指南这两个字。哎，咱们现在就忙活着吧。 对，咱俩就是啊，这个一休转世，蓝精灵脱生啊，斗精灵还特仁义，穿着大伙爱瞧的啊，纸笔。 这人世间有什么大伙不明白的咱们指南啊？ 有啊，就拿我来说吧啊， 到今儿我都不明白，像我这么聪明的、啊，打针吃药都傻不下去的人，怎么就找不着一好人家？办一鹊桥栏目， 鹊桥。 现在这黄花闺女心里哭着喊着，想找如意郎君。 嗯、 这个打快仗拜天地的有的是，就是缺热心人给搭桥。 就是， 把自个儿发出去啊，在咱中国还没有蔚然成风，妹妹找个泪花流的悲剧时有发生，鹊桥栏目肯定有人缘。 你这么热衷于牵眉拉线的，不是急着想把自己发出去吧？ 是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要是爱不释手啊，就早点把我办了。这人是没压力，是真不成。 哎，我再说一句啊， 啊， 你得尊重别人的选择。 哦， 我是有主心骨的啊，又不是追求，由不得你强买强卖的。对不起啊，也可能是我的追求不切实际，也可能是咱俩太熟悉了。反正爱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啊就应该多让我感觉一下你的优点，别太心急了，行吗？ 你是还金明珠双泪垂，心里特难受是吧？穿着明白嘀咕，找不着伯乐又怕放走了良马，肚子里一肚苦水，寻不着个知音倾诉是吧？眼瞅着快三十的人了，冤透了是吧？ 你真善解人意。哎，咱编辑部有你这么个巧舌如簧的热心肠，真应该办一个跟读者谈心什么的栏目啊。哎，这个栏目 知音大姐呀、啊、 哎，这名好，听着挺亲的。 不爱把愁事憋在肚子里的读者，一听就能想起身残志坚的玲玲姐来，自个儿隐恨埋怨，一抿子心的替别人分忧解难指点人生，没有毁人不倦的使命感，是绝想不出这么一个好栏目来的。哎，葛玲， 嗯， 有什么好主意你先琢磨着，我得赶紧上趟洗手间。 哎，你是不是特急不可待了？ 啊，你觉得不礼貌？ 那倒不是，我对你在德行方面没抱太大的奢望。你是不是也得带本杂志上厕所啊？ 啊！ 哎，你肯定是把这宝贵的时间匀给你最宠爱的刊物吧？ 嗯。 哎，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选中的杂志啊，栏目办的一定特吸引人。 哎呀，不行了，来不及了，随便拿一本吧。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了。这部电视剧的播出让李丽萍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才发现公共汽车不能坐了，公园也不能去了，因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大群人围着她索要签名。李丽萍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是个明星了，这就是痛并快乐着嘛。她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当上了明星。说到这儿呢，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暂告一段落了，送上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这个主题歌，马敏演唱的《投入的爱一次》。听完之后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诸位饶见。 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了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是白云，投入白云，你就是星云，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投入的笑一次。

你认不出十年的萧彪了。 有眼无珠这词儿用得绝啊。 嗯，虽然我是个体户，但我不弱，我每天看书学习，我要考研究生，决心与你半斤八两相匹配。 匹配 就是皮肤上就相配 啊、哦、 当然内心就更一样了，是吧？ 哎呦，海子你太伟大了。来了，我自己 读。你拿哪去？ 最近几天我很周账。 就是没着没落的意思。 这词儿我懂 啊。 我非常想向你倾诉哀情。 那字儿念钟。 哦，钟情。 哎，钟情。 我现在做事心神不定，我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对你坚贞不屈，死而后已。我真心希望这封信不是对牛弹琴，更不是肉包子打狗。哎呦，请你务必在下星期二下午到我家来一趟。 怎么样， 孩子？ 啊， 威震东城区。 哎，对了，我打听好了，星期二下午他们没课。 就凭这封信，吴雪杰他不动情才怪。 就是，他就是吃了秤砣，我也让他给化了。 孩子， 嗯， 这回我哥有救了。 哎，嘿嘿，轻点，你哥有救，我这没气儿了。 哎呦， 哎。其实啊，当个文学家没什么难的，高罗兴，我也给他来两段。 我看你行。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嘿哥们儿》当中的片段。在这部影片之后，吕丽萍又拍摄了很多部影片，其中就包括电影《遭遇激情》。这部电影由郑晓龙、冯小刚编剧，夏刚导演，也是吕丽萍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对于如何演好电影当中梁小青这个人物，当时吕丽萍是精心下了功夫。她扮演了一个生命将要结束的女子，按照这个正常的思路，把这个人物演得很可怜、很悲惨，是符合观众心理感受的。但是李丽萍却认为，如果把这个人物演得很阳光、很亮丽，和观众的固定思维反着来，说不定会更打动人。等到影片上映之后，果然达到了李丽萍最初希望的那个效果。下面呢，咱们来欣赏影片《遭遇激情》当中的片段。刘和来到了李丽萍扮演的梁小青家，听起了梁小青临去世前的录音。 哎，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特想，我觉得闷得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跟你聊聊天儿，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哦，对了，存折在中间的抽屉里，冰箱里全是啤酒，你喝去吧。 嗯， 我还是用冰镇啤酒慰劳你。行吗？喜欢吗？我怎么总在想，那天在缆车上，你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特暖和，好像被什么融化了似的。真的，我如果现在死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亏得好。我只想，要是上苍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要全身心地拥抱你和这可爱的世界。真不好意思，我累了，我想睡了。回来一定要叫醒我。我觉得你这个人呐，真逗。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遭遇激情》的片段。因为吕丽萍的出色演技，很多的导演都把富有挑战性的角色希望吕丽萍来演，都给她留着啊。在2001年，黄建新找到了吕丽萍，请她在影片《谁说我不在乎》当中扮演一位处于更年期的妈。对于这个角色，李丽萍并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在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她也演过60多岁的老太太。在电影上映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之前谁也没料到的事情，那就是很多生产更年期药物的公司来找到李丽萍，希望请她做代言广告，全是因为李丽萍的表演真的太传神了。 这部影片也使得吕丽萍获得了第二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说完了这些呢，咱们来欣赏一下影片《谁说我不在乎》中吕丽萍扮演的谢雨婷与冯巩饰演的丈夫顾明回忆过去的片段。 别老跟自己过不去，夫妻俩整天吵架，那孩子说学坏就学坏，你说是不是？ 好，回忆，想想过去的事儿，高兴的事儿，那就从咱们结婚的那日子开始回忆吧。 那都20多年前的事了，能想得起来吗？ 一点一点想呗。一直回忆到结婚证放在什么地方。 其实啊，细想起来，结婚证啊就是一张纸。 一张纸，可是那是法律凭据，没有这张纸我心里还不踏实呢，尤其是你现在的表现，我能踏实吗？我 那咱们就回忆，我记得咱们结婚是79年9月份吧。对， 79年4月25号。你连结婚的日子都忘了。 对，4月25号，我记得那天还下了小雨儿，我还差点摔一跟头。 对呀，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刮着柔柔的风，那细雨打在脸上别提多舒服了。我想起来了，你记得吗？那窄窄的田埂上面特别滑，你呀、啊、还非得背着我。你怎么不笑啊？后来你把结婚证拿回来，放在咱们经常放户口本粮票的那小盒里。 差不多，就是。 然后呢？ 然后85年我们返程。 怎么老应付差事 啊？没这么复杂。 你拿着那结婚证，你还跟我说了好多话呢。 我说什么了？ 你记得吗？那时候粮票特金贵，没有粮票咱们就吃不上粮食。你跟我说，我要像珍惜粮票那样珍惜你。 我有这么酸吗？这不，我其实没这么说，我说的是，我一定要像珍惜全国粮票那样的珍惜你，而且我一生都把你当成全国粮票。 可是现在粮票取消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跟您聊一聊演员吕丽萍。除了影视，吕丽萍还参加过小品的表演。在1993年，她和冯巩合作了小品《心愿》。在这个小品当中，她逗乐的本事并不逊色于相声演员的冯巩，让观众看到了和平时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吕丽萍。小品当中，吕丽萍饰演一位孕妇，从孩子的相貌问题引出了对家庭社会各方面的探讨。下面呢，一块来欣赏一下冯巩和吕丽萍表演的小品《心愿》的这个片段吧。 你的眉目之间锁住我的眼睛，你锁着我的心。 啊，转过去， 转过去， 谁让你出来了？ 我这不给您老人家送饭来了吗？ 把饭放这儿吧。 哎， 头转过去。 那我怎么吃啊？ 拿碗饭到旮旯吃去呗。 哎呦，您听听，比黄世仁他妈还狠呢。哎呦， 这可不行吧，这不是为咱孩子着想吗？你没听人家说呀，如果我现在见天的瞧谁，这孩子生出来就像谁。就你那模样啊，你不是一直哭着喊着要改良你们家品种吗？ 那我就更得转过来啊。 你敢？ 你想啊，你见天瞧我这么个后脑勺在你眼前晃悠，用这么几根头发还支棱着，那不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个仙人球啊，是吧？ 哎，我发现你偶尔也说出一两句有道理的话哈。 那我就转过来，朋友们，您给我做做主，我这小伙子长得不是这么喊着吧？啊！ 哎呦妈呀，孩子，妈妈真对不起你，又让你看见你爸爸了。可人长得丑，你总得让他吃饭吧？你放心，等你爸爸走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见阿兰德隆大大和三浦友和叔叔。记住，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你要意志坚强才行。 其实啊，你现在瞧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生后的第一眼，那会儿瞧见谁才像谁呢。嘿，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听咱妈说，嘿，我出生咣当一下一落地，长得漂亮极了，就因为第一眼看错了人，所以现在我还生活在重灾区呢。 那你第一眼看错谁了？ 我第一眼看的是刘江大大。 哎呦，就地道战的汤司令啊。 那天整改成电影代表团到我们那儿去深入生活，刘大大隔着玻璃罩子往里一看，哇，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禁不住一挑大拇哥说了句高，实在是高。顿时几双小眼睛齐刷刷的看了刘大的一眼，就这一眼，这一屋子丑星从此就诞生了。 哎呦，反正不是你一个受害者呀。啊， 托刘大大的福，还都当了演员了。 那都谁呀？ 就是那个葛优、陈佩斯、赵本山，还有俩日本小朋友，一个叫银次郎，一个叫横路静二。 赶上落地后的第一眼这么重要、啊、 至关重要。 那等咱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你可得把医院大门给我把紧了，脸冲外，是凡长相不合格的、嗯、和你一起出生的那几块料一律谢绝参观。 你放心，就那天，嘿，我就是求爷告奶奶，您得给你请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来，让他结结实实的跟咱们孩子对视一眼、啊、那咱们孩子不眉清目秀的一塌糊涂才怪呢。 你打算请谁呀、啊？ 说出来能美死你！ 快说。 蔡国庆。 蔡国庆。 啊、 哎呦，你真了解我的感觉。 那这是，我不是引狼入室吧？怎么一提蔡国庆，跟打了兴奋剂似的？ 讨厌。 不，你放心，这个人啊，长相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气质。我就是因为气质比较潇洒，不才娶了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一朵鲜花吗？ 嗯，只可惜呀、啊，我这朵鲜花，嗯，插在你这牛。 没事儿，你勇敢地说，因为农民兄弟经常勉励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我当家。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冯巩、吕丽萍的小品《心愿》的片段。在出演过这部小品之后，吕丽萍把她的主要精力又都投入到了影视表演和教学方面。直到2003年，吕丽萍和孙海英一起表演了短剧《激情依旧》，在春晚舞台上继续演绎了石光荣和楚晴的故事。因为前一年电视剧的热播，所以很容易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把观众一下就带入到了故事的情境当中。表演到最后，一家人的相聚又让观众在笑的同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欣赏一下由孙海英、吕丽萍等人表演的《激情依旧》的片段。 孩子们呐，孩子们呐，孩子们呐，这怎么的？孩子们说不出来了，对这玩意儿说不出来。 老师，你不用着急，你把他呀就当咱们那个大孙子。 大孙子，大孙子啊，今年春节你不回来了是吧？不回来，爷爷想你呀。你想爷爷吗？想爷爷，来给你打套拳，让你看看。哎呦，呜呜呜！快快快快快！ 怎么了？ 这挡上点，挡上 挡着， 这边这么挡着点。 挡着。 你给关了，关了。 哎，关关关！哎，老师，你这怎么了？你怎么了？ 好几天没练了，抻着了。 哎呦呦呦！哎呦！老师啊。这可不太像你啊。 那怎么不像我？ 当年你打仗的时候那肚子都给炸开了，脸吧脸吧缝吧缝吧你又冲上去了，你那股英雄劲儿哪儿去了？ 那我刚才那样是英雄劲儿吗？那不狗熊吗？让孩子们看了那像啥？多难受啊。 所以啊， 今天是过年，咱们孩子不回来了，咱们一定得让他们看见咱们是硬硬朗朗的，这才是对咱们孩子最大的支持。 我知道你别急，不就是咱不趴下啊，就给孩子们最大的支持。行，我再给打个冲锋给他们看看。你扶着我干什么？那边去。你不来，小鬼把这个开开。 是参谋长。 开开了。 开开了。 哎呦，你跑后边干什么去？回来。 我是怕你翻过去。 不穿了，孩子们，刚才你妈腰抻了不算，再重来啊。 我什么时候腰抻了呀？ 管他谁抻了呢。孩子们，让你们看看你爹你妈这把老骨头有多硬啊。来来，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孩子们呢？过节了，爹妈没什么送给你们的，给你们跳段舞。 啊？ 来。哎呀，我这辈子就跳个两回舞，头回是给你，今天是为了孩子们。 老石啊，你这两步一立正啊，让我想起你说的一句话来了。 什么话呀？ 我36了。 你那时候19，这一出溜我快80了。 好日子还长着呢。 是啊是啊。进来。哦，这边。 爸爸妈妈过年好。 儿子闺女。 爸，我还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老师啊，老师，办事儿是幺八三团老战士胡毅前来报道来了。老师啊，我的老战友， 来了，好啊，来。来，孩子们，来，老胡，让我们为那些为了共和国奉献一生的离退休的老同志们、老战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快快乐乐的！ 是的。 刚才我们一块欣赏到的就是李丽萍、孙海英等人表演的《激情依旧》这个小品的片段。那说完了李丽萍的表演，再来跟您说一说她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现在李丽萍的身份除了演员，还多了一个校长的头衔。她在自己的演艺事业进入到巅峰期的时候，开办了这所表演学校。李丽萍是想通过她开办学校，发现出更多更好的影视演员的好苗子，为影视界发现更多的人才，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好了，讲到这里，今天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进站了，为大家送上一首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在歌声中，四季喊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也有苦，欢乐你不笑，